植物提取物必须要空肚服用，保健食法是每日两粒，进阶食法是每日八粒。服用老健能够提高脑筋的灵活性，增强记忆力及视力，活化脑细胞，延缓长者的记忆力，舒缓情绪紧张，提升观察力及敏感度。产品查询热线5537-9521。 黄昏流星群呢，其实就是讲在这个世界上，许多年纪已经超过了40岁，他们总是期待着在生命完结之前，能够再轰轰烈烈地再谈一次恋爱。他们这个希望就好像黄昏的流星一样，发出人生最后一道光芒。这些空中即是心里面埋藏着热情的人，在生命里面最后阶段，内心开始觉得焦虑不安，所以我称呼这些人叫做黄昏流星群。 哇，今天讲这个故事很精彩。静子是一个制作人，他是做新闻的，今天他做一个特辑，找了很多人，因为社会上刚刚好有些风化事件，就是有个70岁的老人家跟踪狂去跟踪一个12岁的靓妹，大肆报道，找了各行心理专家、犯罪专家一起做了个节目。做的时候编审拖来拖着他的手，当然没人看到。静子今年45岁，个编审40岁。喂，今晚开房。静子挨落佢度，好啊。得知两个落咗班之后，过咗个开心嘅黄昏，所谓 happy hour。静子同佢讲，其实我习惯咗你，我觉得咧同你一齐咧，我好开心。系咧，我都系。为什么今天会做这个节目？社会议题炒作来的，再加上呢，我年妹的时候呢，我曾经遇过，是啊，我遇过跟踪狂。我以前呢住那里比较乡下一点，我日日都会揸单车经过一条路，有个大叔日日都见到佢嘅，开始同我打招呼，我就同佢微笑。转头，你知唔知佢做咩？买笔袋啦，买原子笔啦，买零食啦，请我食。开头觉得冇乜所谓，但系慢慢，做乜嘢啊？有一次佢递俾我，我唔要啦，唔要啦。跟住佢发脾气，我好怕佢。你嗰时几大？15岁，30年前噶咯。跟住我第二日转咗第二条路走，觉得好似好安全咁。过咗2-3日，佢又喺嗰条路出现。我离开咗佢屋企噶咯。以前我翻学嘅时候就系必经之路啫，而家唔系，点会见到佢？你做咩避我？我冇避你啊！你做乜避我？你唔想见到我咩？嗰日好唔愉快，我走咗。跟住我再兜远啲，头嗰2-3日见佢唔到。卒之又见到佢，停止挣脱咗佢，报警，派出所搵人拉咗佢之后，静止冇几耐就离开咗呢度，因为爸爸换工作，冇翻过啦。你冇翻过啦？冇啊，30年都冇翻过。不如今个礼拜日同你睇下咯，顺便同你度假，好啊。两个人买咗火车飞，我哋呢个编审听日各自上车啦，一人一张飞，唔好一齐啦。咁鬼鼠，正之上到火车嘅时候，突然间身边有个女人坐低，你静止啊？系啊，你点会喺度？呢个系我啲拍档噶， 唔使问，我系佢老婆。静止个心向下沉，你系佢老婆。当然啦，静止系知道偏心有老婆嘅。佢寻晚咩都同我讲晒噶啦。你离佢远啲，唔系、哦、我同佢公干啫。静止个心谂，佢梗系想藏我，点都唔认。呢位女士一手拖起阿静止，向住两架火车中间，两卡嘅火车中间嗰度行过去，冇咩人，打个电话，传落去偏审嘅声，对唔住阿静止，我寻日俾我老婆揾到张火车飞，佢知道我同你一齐，我唔能够同佢离婚嘅，因为我有个五岁大嘅女。我冇谂过同佢离婚，所以我要同你分开。静止个心啊，懦夫，但好唔开心，喺度想喊，觉得好羞耻。胜利者嘅姿态出现咗，落咗火车，静止翻到埋位，一路望住窗外，劲棍劲棍。当然冇呢啲声啦，我做出嚟嘅啫。而家电力发火车更冇啦，落到去，突然间个心情开朗好多。好似头先发生嘅事咧，静止好似一啲都冇唔开心，好似过去咗咁。因为始终都系乡下地方啦，一路行喺呢条路啦，喺呢条路啦，见到当年个大叔嗰间屋，一望大叔仲喺度。照计八九十岁噶啦，咁后生嘅嗰个男人同静止打咗个招呼，静止好惊，不停咁走，边个嚟噶？系佢个仔啊？冇理由咁后生嘅，行到派出所，揾翻啲报纸，当年嘅报章，因为当年嘅报章冇讲到个名，知道有件咁嘅事，照计。冇理由嘅，问派出所攞住附近嘅声明，卒之揾咗，亦都揾到张报道，话呢个当年嗰个男人死咗，六十岁死，当年佢偷跟踪我就系五十九岁，我好奇走翻转头，见到个男人翘埋对手，望住我喺度笑，你系？我是他的仔，我知道你会回来的。你认得我？是啊，你是静止嘛。好奇怪，他怎么知道啊？静止的心十五十六，方不方便入来坐？静止好像失了常咁，跟一个陌生的男人入了屋，两个坐在这里的时候，我叫秀哥，又是秀哥。呢、这个名字太普通了，那个是我爸爸来的，对不住，他真的跟踪你，自从发生了件事之后，他很不开心，自己照理不到，我就搬回来，因为我妈妈很早死，那我照顾他，照顾了他一年之后，那他就不在那里了，你怎么认得我？修哥拿了很大胆嘅素描补出嚟，俾阿静止睇，静止一张一张咁揭，7月15号，7月16号，7月17号，7月18号，足足半年，静止流紧眼泪，好感动，因为每一日就佢校服，佢个相貌，佢嗰个心情，竟然全部都俾啲阿叔。画咗落嚟，每一日一张，每一日一张。你明啦，除非呢个样子变得好多嘅啫，唔系一眼梗认得嚟嘅。收哥又讲，咁你爸爸因咩事死？佢自杀，自杀，静止个心好难过，肯定系为咗我，为咗我告发佢。 我叔哥话你唔使难过嘅，佢好开心。我翻嚟照顾佢时候，佢写张遗书俾我，佢话佢好多谢你。佢话咧，如果我见到面，同你见到面嘅话，要同你讲声多谢你。我妈好细个离开咗，我爸爸同我讲封遗书里边话佢唔知点解见到你之后咧，佢不能自拔。59岁嗰年，疯狂咁爱上咗你，佢将佢所有嘅热情画咗喺本素描簿度。虽然受咗好大压力，但系喺佢最后尾嗰年，佢依然好挂住你。系咪好奇怪？静止唔出声，多谢你，我翻去咯。我送你啊！佢话你真系认得我，你睇啲素描簿就认得啦。静止啊，你结咗婚未？未啊，仲系单身。我送你坐火车，去到火车站，我上咗火车，火车木门未闩嘅时候，唔知系咪遗传咧？静止，佢话点啊？我今年都系59岁，我都系单身。我遗传咗我爸爸对你嘅心意，每一日睇呢啲素描嘅时候，我不知不觉都似爱上咗你。火车门闩开，闩咗啦。静止第二日翻工，见到编审，编审就嚟拉住佢手，同佢讲。唔好意思啊，搞到咁样，不如唔使不如，系啱嘅。我同你分开系啱嘅。咁你寻日自己去点啊？个古仔点样写啊？会唔会有后续啊？会唔会再揾专题嚟做？专题会做，但系唔喺电视台。我会自己跟进我呢个跟踪狂嘅古仔。 女士的头发不够强硬，男士又有中年危机、地中海的烦恼，找啱一只洗头水是很重要的。要激活毛囊，控油去屑、固发、育发、防脱发。我们推荐韩国 JW 洗护系列。